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唐诗三百首，卷三，第167首。春宫怨，杜荀鹤。早被残娟误，玉妆临镜拥。尘恩不再貌，娇怯若为荣。风暖鸟声睡，日高花影重。年年月稀女，相忆采芙蓉。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